口不起床，这种故事一而再再而三，该怎么跟这世界讲， 让我就从今夜

爱，因为梦着你的梦，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，幸福着你的幸福，因为路过你的路，因为哭过你的苦，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，追逐着你的追逐，因为是 还要更忙碌，所以见

全都给了，我都舍得，除了让你知道我心如刀

陌生的街，寒冷的岁月无边，再危险都不怕没人陪。在同一天，同一个时间地点，仰望明天，许愿让梦重叠。大雪纷飞，天使已降临人间，一起飞，飞到了永远，永远那一天。在同一天，同一个时间地点，仰望明天，许愿让梦重叠。大雪纷飞，天使已降临人间，一起飞，飞到了永远，永远那一天。 在同一天，品冠演唱经典好歌，首首情牵，曲曲动听。接下来是陈百强的《念青恩》，迪克牛仔的《机场》，庾澄庆的《妹妹大胆往前走》。 长夜空虚使我怀旧事，明月朗相对于年母亲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逼于怀念，怎不悲莫甘？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路远碧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逼于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无法为亲朋轻弹曲韵梦中送，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路远碧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逼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心有善将逼月怀念，怎不悲莫甘？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路远碧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逼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亲恩应该报，应该拭取孝道，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朋轻弹曲韵梦中送，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路远碧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逼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 有船